做个工人，混混日脚，踏踏平平，开开心心，每天上上班，生活浪向比较轻松，几个还不对，自由自在，朋友谈谈，老酒杯杯。啥人晓得好景不长，姑娘已经变心，一日到夜啰里啰嗦，嫌我不来噻。你讲我袋袋里向钞票不多，养不起，跑出去嘛，肯定要摊摊。没得意假装架子一个外国朋友，不腻不塞，不冷不来，意思侪不对。啥人晓得伊会讲官衣裳，官衣啊，只要伊袋袋里去摸出板板，我只能劝伊感情专一点，伊一下落面孔一板，得我爱惜惯。到底啥人不对？到底啥人太对？到底啥人太对？没精神，回头回脑，无精又打菜，工作起来不认真，不心事重重，糊里糊涂，迟到又早退。领导请我谈话，讲我影响人家，再个样子下去，叫我早点辞退。头头上去回到屋里，坐不定，立不定，吃不落嘛，困不着，心事交交关。想来想去，想东想西，想前想后，想左想右，今后日脚到底哪能办？难道我就定定样子干，没出息，永远没将来？不对，好运不等天老落来，只靠自家振作起来，重新做起，勇闯难关。叫我们心灰意冷，拿骆驼个才转来，拿骆驼个才转来。做人做人做人做人做人实在难，做人做人做人做人不难也蛮难，做人要靠自家做，天下侪人路，天啊天，楼啊楼，只要侬不偷懒，任何事体在侬手里一定要认真对待，事来运来推不开嘛，财源滚滚来。改革开放好机会，我要自家做老板。改革开放好机会，我要自家做老板。